真实的拥抱最温暖。 别那么骄傲，我随时可能走掉，我的手你还没有牵到，夜太长，月光一定会冷掉，如何是好？你欠我一个拥抱，而我却一再对你微笑，怎么你还没看见我的好？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国歌法实施一个月之后，侮辱国歌入刑，正式被提上议程。刑法修正案实草案规定，对侮辱国歌情节严重者，最高可判三年。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中国国家能源局表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核能发电量182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大约21.37%，约占全国总发电量的4.2%。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表示，该院正联合国内优势机构共同合作研制可重复使用运载器，并计划于2020年左右首飞。北京市环保局表示，截止到12月29号，今年以来北京市 PM2.5 的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60微克，同比下降了6.3%，较2013年同期下降了34.1%，空气质量有明显改善。人社部最近下发通知，用人单位要根据招聘岗位的需求，科学合理的设置招聘岗位条件，不得设置指向性或与岗位无关的歧视性条件。国家网信办出台规定，明确互联网从业人员不得从事有偿新闻活动，该规定自2017年的12月1号起正式实施。军委训练管理部表示，军队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点布局将会做出重大调整，考点由原来的1565个压减到374个。足球数据网站公布了最新一期世界俱乐部的排名，恒大世界排名跌出了百强的行列，亚洲排名掉到了第5位，长春亚泰则闯入了亚洲的百强之列。 曾相识的脸，握在手中的风筝断了线，是因为我寂寞你才出现，还是你的存在让我自怜？缘分走过我身边，变成大陆极遥远的流言，甜蜜在梦幻的一瞬间，留下了真实的思念。一段情就能连起两个人的天，一条路就能让两个人刹那之间命运都改变，只要愿意相信就能相见，一滴泪就能挡住两个人的天，模糊我的视线，呼唤着你名字，从起点回到原点，两条平行线总有交汇的一天。是你的出现让我改变，一个巧合的意外变成一场追执着的迷恋，甜蜜

冬天是我国流感的高发季节，在人体受凉抵抗力下降的情况下更容易中招了。感冒虽然不是大病，但一旦染上就会影响工作和生活。感冒、发烧、头痛、咳嗽这些常见的病症虽小，但是一定要切记不能随便对待哦。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天气逐渐降温，深秋的天气渐渐变冷了，早晚温差非常大，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不然的话会引发感冒。那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要提前做好预防工作。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成功人士这个本身概念都很模糊，更多的是在内心的感受，那么不是在于财富上有多成功，而在于你对生活的一种态度和理解。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一种梦想，一种愿望，一种去改变一些社会现象的动力。 一定要有初心去干任何一件事情，干事也好，干产品也好，或者是最后做品牌也好，

能让他虚虚度。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北京市住建委会同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北京市教委、北京市公安局等多部门联合起草了住房租赁的新政策，10月31号起正式实施。根据通知，对于承租人的服务保障将会有大幅提升。今天96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2018年度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开始，竞争最为激烈的是天津海关，报名人数和招录人数已经达到了6.5:1。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17年10月31号公布，我国国际论文被引用的次数排名上升了2位，进入到了世界第二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医院正联合国内优势机构共同研制可重复使用的航天运载器，并计划于2020年左右首飞，未来有望实现像飞机一样航班化的天地往返运输。天猫双十一全球狂欢节发布会在上海举行，宣布今年的双十一将启动线上线下协同新零售智慧门店。双十一不再是网购节，而阿里也没有感受到腾讯、京东流量争夺的压力。前几天，一款测试左右脑的程序刷爆了朋友圈，市民可以通过授权登录，但其实呢则为盗取信息。所谓的测试其实只是一个谎言，用于窃取用户的信息，而目前该程序已经被停用。哈尔滨到三亚粤东旅游的专列开通了，这也是我国目前最长的铁路旅行专线，全程8天，主推慢旅行。 我不愿醒来面对离开，不愿伸只手当作温暖还在，多么想念你 奶奶，我陷入依赖，像幸福的小孩，好想抱你，闻着你的香，哪里都不去，好想吻你，让我的心跳随着你呼吸，好想吻你，在他的怀里是否很甜蜜，让我死心彻底。下的衬衫不禁打彩，和我的遗憾挂在风中摇摆，我们都湿透，你的爱就不存在，就这样被丢开，我不怪笑，怎么还有脾气，我不烦你，当你想犹豫我会走远远离，寂寞夜里想到我和你是这种距离，只能死心彻底，好想抱你，闻着你的香，哪里都不去，好想吻你，让我的心跳随着你呼吸，好想吻你，在他的怀里是否很甜蜜，让我死心彻底。

刚刚听到了这一首《讲不出再见》，或许是传唱最广的粤语歌之一了。那作为谭咏麟1994年专辑《梦幻的笑容》当中的招牌曲目，它几乎已经成为了谭氏情歌的代表作品。而在23年之后，当熟悉的旋律再一次响起时，竟然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动。你现在继续收听到的是969经典随身听，我是周周。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你一定也很熟悉，因为歌手呢是许多人青春年轻的影子，他们是 SHE。 曾经有一句话评价他们说，假小子成了最有女人味的人妻，看似最文静乖巧的女孩选择了特立独行，甜美任性的公主呢却经历了公主不可能经历的人生。 长的时候，只剩下个字。

最伤心，但却最动心的记忆。 许巍的时光里有一句话说，在阳光温暖的春天，走在这城市的人群当中，在不知不觉的一瞬间又想起你。从收音机到耳机，从唱片到现场，这首歌里有太多人的时光了。很多时候听许巍的歌，总是会从前奏就开始陷入其中，那些一见如故的旋律也总是能够触动心底最深处的角落。 春天，走在这城市的人群中，在不知不觉的一瞬间又想起你。是记忆中最美的春天，是我难以再回去的昨天。你像鲜花那样的绽放，让我心动。